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26集，沈西依然比较自信会是第一，就算数学失手被扣掉五分，剩下八门也够追回。上次他比实验班的那个齐暖高出不少呢，况且数学老师已经说了，全校只有一个满分就是皮动，而他的皮动明显偏科。可是在极端诡异的气氛中，他终于再也坐不住了，豁地站起身来，大步跨上讲台，进行一秒心理建设，刷地抬起眸子看向第一那个位置，三个大字，夏九家。第二，沈西。沈西脑子晕乎乎的，有点反应不过来，他眨眨眼睛，用力聚焦，再次看清楚了那些蚂蚁般的小字。第一名，夏九家，语文146，英语 148.5， 数学150，物理100，化学100，地理100，历史98，政治98，生物100，总分1040.5。第二名，沈西，语文143，英语145，数学145，物理97，化学95.5，地理98，历史96，政治98，生物100，总分1017.5。第三名，齐暖，语文139，英语144，数学143，物理96，化学92，地理98，历史96，政治96，生物96，总分1000。第四名，第五名，第三名是上回第二，第四名是上回第三，第五名是上回第四，全都没动，只是第一空降了一个叫夏九家的人。沈西粗略一算，他比水晶皮动整整低去23分，23分，而且没有一颗超过皮动。夏九家九门一共扣了9.5分，满分1050，而他1040.5。这一次的题真的很难，物理化学沈西各有一问不会，不过现在看来化学还又错了另外一问中的一半。不过比起自己又错了另外一问中的一半，更让沈西难以置信的是，水晶皮动怎么忽然强成这样？上回月考明明没进前30。不愿留着给人参观，沈西拔脚离开，浑身散发着低气压。夏九家与沈西对视，看到对方那个仿佛见了鬼的眼神，知道自己肯定第一。他施施然地站起来，走到讲台扫了一眼， 好样的，比第二名高了23分。 他表面云淡风轻，毫不在意，内心已经爽翻天了。台湾一看手表，还有5分钟才上课，可以去个厕所。刚刚踏出蓝色木门，夏九家便吓了一跳，只见门外3-3-2聚集着不认得的外班的人，每群人里都有一个本班同学，估计是被各自朋友叫出去的。夏九家听见有人在说， 哎，就是他，夏九家， 考1040.5，不是人啊。 比第二高23分呢。 这是要上天啊。 门外那些学生好几十双眼睛或直勾勾的或悄咪咪的看着下酒架。蓬勃的好奇心终于得到满足。那些目光当中有惊叹，有崇拜，有羡慕，有嫉妒。另外还有三个女生另辟蹊径，毫不遮掩地叫出声： 好帅啊， 好乖啊， 啊，好可爱啊。 夏九家目不斜视去上厕所。屋里沈西阴沉着脸坐在自己座位，偶像包袱已经变成碎片。几个小弟本来想闹，一看大佬那个样子并不敢惹。半晌以后，沈西忽然一声暴喝：叶萌萌 啊， 叶萌萌，你行不行啊？你那同桌你没感觉？咱们每天都有作业，第二天老师也讲卷子。 我上课都在专心听讲，哪可能一道一道的看同学写对写错啊，还给他算分。再说我排最后15名，估摸不出别人的水平。 沈西也懒得骂他。 沈哥，我不大敢去看成绩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 不去。笑话，再去前面看榜单，不成了个大笑话。听到这话，被低气压气旋弄得浑身都疼的隔着一条过道的安仲立即站起： 我帮你看好了。 夏九家再回到6班，忽然想起萌萌，连忙又凑近黑板寻了足足有1分钟，才终于找到叶萌萌，班级49，年级889，竟然反而退步。上次叶萌萌是班级46，学年864。夏九家坐回座位，看见叶萌萌紧紧咬着嘴唇正在写题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那些字上。这一个月他比以往更加勤奋，却并没有一丝进步。叶萌萌如今苦涩地明白了一个看上去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：努力也未必会有收获。 以后多多留意萌萌，看她适合哪些方法，多多帮帮她吧。 讲台上，于中善将60张班级榜单点好，发给4个第1排。 来，班级榜单啊，一人一份。最后有学年的名次，都看看啊。 大家开始哗啦哗啦地向后传。沈西盯着水晶皮洞，看着对方眉梢眼角间的笑意，终于再也无法忍耐，拍拍夏九家，英俊的面孔上笼着一层寒霜。夏九家回头，多少有点得意。月考后，沈西的那句“水晶皮洞，你平时做的都是假题吗？”深深刺痛了他。此刻，他比沈西高出23分。有一种复仇的喜悦，甚至想问沈西：沈哥，你平时做的都是假题吗？沈西决意弄清一切。 皮豆，月考怎么回事啊？ 不太舒服，多门缺考。 怎么没人知道啊？ 只有肖真真在同一个考场，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讲吧。 肖真真比较内向，不爱到处八卦，况且夏九家次日缺考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八卦。 K.O. 真相打击乘一。 我有请假，但老师们…… 于中善性格很酷，不说废话，对于月考只总结了1-2句话。英语数学老师虽提到平均分，但夏九家并未缺席，分数普通。而中重理轻文，地理、历史、政治，老师连试卷都一带而过。 K.O. 真相打击乘二。 这种事情 应该主动的为自己解释解释吧。 解释什么呀？说我没有那么差，说我应该得更高分吗？ K.O. 真相打击乘三。沈西懂了，这人骄傲到了极点，面对自己水晶皮冻，你平时做的都是假题吗？这句话实力嘲讽，不会想努力澄清令他改观，只会像现在这样直接甩分。当时注意到夏九家没进前三十的只有沈西和叶萌萌，那时夏九家十分讨厌沈西，自然懒得解释半句。而叶萌萌正在伤心难过，也不好讲这种事情。虽然到第二天各科老师讲卷子时，叶萌萌也发现了他同桌缺考，不过并未四处宣扬，他就只对985有兴趣。 可是我听说我的中考成绩R中新生第一啊。 哦，我保送没中考。 大约十几秒后，沈西又开口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 夏九家本想继续邪魅一笑，但却在看到沈西表情时蓦地一惊，绷紧嘴角。沈西瞳色很浅，里面却很幽深，难得认真地问夏九家： 我之前说教你做题一起上985，你立刻答应，是在心里嘲笑此人不自量力吗？啊， 不是，你在校庆结束以后讲的，11月2号，只有一周就要到期中了。另外，我还真的以为你是随口说说的。 哦， 听夏九家费力澄清，沈西心情开始变好。 果然，水晶皮冻不是那样。刚才为什么会怀疑？真的不应该。我最清楚水晶皮冻有多可爱了。 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